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9月23号星期四，农历8月17。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研究市“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事项。 北京国有经济“十四五”规划出炉，市管国企利润总额2025年将达到1500亿。 2021北京国际设计周开幕，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宣传海报发布。 共享单车年内将覆盖北京所有行政区。 本市推出5条直达环球度假区的定制公交线路。 大兴区依托拉家常议事会，上半年解决民生问题将近7万件。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学习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研究市“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事项。市委书记蔡奇主持会议。会议研究了北京“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指出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力实施绿色北京战略，构建超大城市生态环境现代化治理体系，提升市民群众的环境福祉，推动首都生态环境保护再上新台阶，实现发展更低碳、空气更清新、水体更清洁、土壤更安全、生态更宜居。要瞄准碳中和，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实施碳排放总量与强度双控。北京冬奥会要实现碳中和，城市副中心、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兴国际机场等重点区域率先引领推进碳中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化一微克行动，统筹保护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以风险管控为重点，保障土壤环境安全，强化两县三区全域管控，提升固体废物治理水平，有效解决群众身边环境问题，加强区域协同，压实各区和部门责任。市委常委会安排会前学法，邀请中央组织部组织一局局长石玉宝围绕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做专题辅导，指出要以首善标准学习贯彻条例，做好地方党委换届工作，着力选拔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党委落实主体责任，鲜明树立选人用人导向，严格落实组织程序和选举要求，科学制定选举办法，严肃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换届纪律，加强对条例实施的组织领导，抓好宣传解读和学习培训。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国资委国有经济“十四五”发展规划近日出炉，规划提出，到2025年，市管国企资产总额将达到82500亿元，利润总额也将达到1500亿元。规划新增设了效益效率指标，着力推动总量指标高于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净利润、利润总额增速高于营业收入增速，积极引导企业在实现量的提升基础上加快实现质的飞跃。规划提出，要引导企业加大在创新能力体系和高精尖产业领域的投入力度。十四五时期，市管国企研发经费投入累计不低于2000亿元。到2025年，重点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要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2021北京国际设计周开幕活动暨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宣传海报发布活动昨天在张家湾设计小镇北京未来设计园区举行。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张旭、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莫高义、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副会长蒋孝瑜以及芬兰驻华大使馆公使高萨利出席活动。北京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设计之都，设计服务业的发展在全国持续占据优势地位。未来， 北京将用设计推动文化解码，促进资源活化利用，用设计增添产业价值，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用设计丰富生活美学，引领新时尚新消费，用设计赋能品牌塑造，增强文化软实力。2021北京国际设计周将于9月23号到10月7号举办，北京设计论坛、主题展览、北京设计博览会第二期、设计之旅等主体活动将陆续登场。 2021北京国际设计周开幕活动昨天在通州区张家湾设计小镇北京未来设计园区举办，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宣传海报发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奥运海报是北京冬奥会重要的视觉文化内容，包括官方海报和宣传海报。官方海报已于2020年7月完成，共三组六幅。宣传海报自去年设计周上面向社会发布征集公告以来，北京冬奥组委共收到1565套件作品，最终确定11套件优秀设计作品作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宣传海报。严冬设计的宣传海报名称是咱们的奥运会，他把民间的冰上运动和冬奥项目同时呈现在了海报中。 我是觉得冬奥不光是运动员的奥运会，它其实也是个全民的奥运会，所以把一些民间的项目和现代奥运结合起来，想表达这么一个理念，就是说大家一块儿来运动，是咱们大家的奥运会。 吉祥物冰墩墩、雪融融出现在了宣传海报《冰雪冬奥美丽京张》当中。设计者之一的赵露说， 冰墩墩和雪融融作为主体形象，可以看到山峦、积雪、祥云、松枝这样的意象呢，和我们的传统文化、绿色、人文是紧密相关的概念。我们也想通过我们的设计，将中国的国潮风展现给世人。 十一套宣传海报融入了冬奥元素、中国文化、城市风貌、冰雪运动等设计元素。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副会长、海报评审委员会主席蒋孝宇表示， 宣传海报不同的人从中都能找到共鸣，从而更加的关注北京冬奥，参与北京冬奥，也能助力北京冬奥。 作为北京国际设计周的重要奖项，经典设计奖的提名和获奖项目也在开幕活动上公布。 北斗卫星， 最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荣获2021北京设计奖经典设计奖。设计周向公众发出邀约，国庆到北京看设计。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玉东表示， 北京遍布在所有区的30个分会场，还有几十个我们叫遍布北京的站点，都有我们设计周的相关的活动。关注设计周的公众号和网站的话，都可以去找到这样的站点，真正体会设计之都的魅力。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冬奥的脚步。 当五 G 遇见冬奥，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了解到，冬奥会所有冬奥场馆和连接场馆的道路都实现 5G 信号覆盖。5G 技术将在智慧观赛体验、智能赛事服务、智慧化场馆运营等场景中得到应用。冬奥的脚步行进篇第二集，让我们跟随记者去体验应用 5G 技术的冬奥场馆。 在今年的相约北京测试赛上，记者见到了一款无人混采设备，它将用于冬奥会，满足场馆的防疫需求。五棵松体育中心场馆运行团队技术经理韦庆带领大家认识了这套设备。 大家看到这面有一个电视，其实它这个电视的画面对应的是咱们记者工作间，受采访的嘉宾可以通过电视跟记者实现这个采访，这个采访的数据会同时传到云端。 基于 5G 的智能应用，在国家速滑馆也可以体验，比如 5G 加 8K 视频直播，能从清晰度、沉浸度、舒适度极大提升场外观众观赛体验。国家速滑馆数据工程师高潮介绍说， 在拐弯的地方咱们放了76个摄像机，整个这个场拍出来是圆的。 测试一天感觉怎么样啊？ 很完善了，而且没有任何的故障。 北京大学科技冬奥冰雪 VR 项目组成员盛潇杰用手机展示了在场外以自由视角观看比赛的新体验。盛潇杰在手机屏幕上滑动，正在进行的比赛画面就会转换角度。 自由视角的一个转播系统，比如说看到某一个精彩的片段的时候，我们可以任意的去滑动这个视角，当滑到某一个视角你想仔细观看的时候，你就放手，它就继续进行比赛。行业内第一次是采用了这样一种转播的形式。 自由视角还可以结合裁判的工作， 裁判单一视角他可能很多角度看不清楚，会对判罚什么造成一些影响，但是我们现在这种360度 3D 的覆盖其实是能很好的解决这种问题。 除了手机，电视、头盔也将成为自由视角观赛的可使用终端。北京大学科技冬奥冰雪 VR 项目组的负责人陈宝全告诉记者， 这个项目呢，区别于我们做的以前所有的科技项目，它是一定要以冬奥的这个场景呢作为背景来落地，一定要落地释放。尽管我们现在展示的是在这儿，但只要是有网络，那实际上你在哪里就是同样的体验。 当 5G 遇见冬奥，大宽带低延时特征契合了奥林匹克的更高更快更强的理念，也将为冬奥会增光添彩。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昨天是世界无车日，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目前全市共有超过94万辆共享单车，中心城区的运营车辆控制在80万辆以内。今年以来，共享单车日均骑行量超过229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0%以上。除了中心城区全覆盖，共享单车年内将引入北京所有行政区，包括一直没有共享单车和公共自行车服务的门头沟区。共享单车停放方面，北京将五四大街等首都功能核心区的16个重点区域划为共享单车禁止停放区域，将中心城区51个重点轨道交通车站纳入新增的电子围栏试点。目前已经完成规划建设方案并建成6处，其他站点年底前全都建成。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定制公交目前推出5条市区往返北京环球度假区定制公交以及景区周边巡游定制公交，5条线路连接着景区与国贸、三里屯、三元桥、安贞桥、东直门、西直门、草桥、北京站等重要交通枢纽，公众可以通过北京定制公交 APP 进行线上预约购票，预约乘客达到拼团要求，即可开通北京环球度假区定制公交，预订成功后刷码乘车。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我为群众办实事。 一年多来，大兴区依托拉家常议事会，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今年上半年，拉家常1000多次，解决民生问题68000件。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下午2点，大兴区清源街道枣园社区党委书记李茂慧手拿着电动车摸牌表，带着楼门长、居民代表、物业人员在小区里拉起了家常。 把你们都叫来啊，把咱们小区的那个电动车充电桩再选几个址，咱们充电桩不够用的还得要增加，走，咱们从1号楼开始选。 枣园小区是1994年建的老小区，经过摸牌，电动车有498辆。为了防止居民在公共楼道、安全出口、房间内给电动自行车充电，枣园小区早期决议建设了3个充电车棚。 前年就装了，今年上半年呢又给装了4个点位，但是还不够用。我们整个从每家每户走了一圈，哪儿再需要哪儿再装，计划再装90个头。 刚给电瓶车充上电的居民邱树枝从车棚里走出来，告诉记者：“ 你们挺及时的， 你要及时给我 们。”行， 我想给你们提个建议，在这小桌晾晒有点不太方便， 马上就要弄专门的晾晒区。 居民需要的，你们都给我们想到了。 咱们也是，就是通过征求部分居民。 李茂慧告诉记者，拉家常议事会解决了社区不少治理难题。枣园社区有条乐活街、理发室、巧娘工作室、少儿骑社、老年活动中心、妇女活动中心一应俱全。开设的服务都是通过拉家常议事会由居民们自己决定的。 你看，这个是一个巧匠工作室，这都是通过拉家常议事会确定的社区公益项目， 大家说需要的。 对，你看这个，他们就是针头线脑这块儿，缝缝裤边啊，砸的枕套啊，给老人砸的被罩啊，裁边拉锁都是他们来做。 2020年开始，大兴区引入拉家常议事会模式，首批选取了17个社区试点。经过一年的探索努力，目前大兴区的20个镇街、238个社区和380个村全都建立了拉家常议事会平台，实现了小事不出楼门、大事不出社区、难事不出镇街的参与型社区协商治理模式。大兴区委社工委、民政局社会建设科科长刘冲介绍， 仅上半年呢，我区已开展拉家常议事会活动1000多次，解决各类问题6.8万件，解决民生实事呢是2500余件。目前我区的万人诉求量保持全市最低水平。 平谷区近年来积极打造生态桥绿色治理工程，探索循环经济和基层治理新模式，废树枝等农业废弃物得到再利用，变废为宝。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谈到村里正在升级更新的生态桥工程，刘家店镇银洞村村民宋书伟高兴得合不拢嘴。以前堆在房前屋后的树枝和烂果，现在通过上交生态桥工程基地就能领到有机肥，不仅省事儿，还实现了增产增收。 以前家里边的树枝都堆在河边路边，影响环境还影响交通。我们有6亩多地，一年往生态桥浇油有4吨左右呗，一吨树枝子换一吨有机肥，我们一年能节省3-4千块钱的化肥。 生态桥工程位于平谷区刘家店镇，它并不是一座实体桥，而是一个把生态循环、基层治理二者融为一体的大型惠民工程。2017年试点后正式启动升级改造。刘家店镇党委书记马超英介绍， 那边就是咱们生态桥工程的那个入口，这个技术进来之后呢，它是分上下两个通道，都有地秤，都有人脸识别，交完之后它就直接走就行了。然后这边后台啊，就能够证明它今天它交了多少树枝了。这个咱们最西边这个库啊，是肥的成品库，然后等到那个老百姓想施肥的时候，他再从这儿领。 平谷区每年农业废弃物高达30多万吨，2017年以前大多直接以还田、丢弃、焚烧为主，利用率低，环境污染严重。2017年试点开始后，村民签约入股，把树枝上交基地后，就可以领到经过调配发酵的有机肥。村民胡建江告诉记者：“ 改良土壤了，是化肥它的不添，是这个摊儿就添，摊儿好了，品质好，卖都好了。” 目前工程所在的银洞村300多户村民和工程的签约率已达100%，正在升级改造的生态桥工程预计今年10月完工，11月份试运行，建成后将以刘家店镇为核心，辐射平谷区东部共6个乡镇。生态桥工程作为平谷全区首家绿色高效循环园区，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乡村治理的三方共赢。平谷区副区长傅湘生介绍，平谷区正在创建全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现在正处于“十四五”的初期，在现在我们正在全面推进的乡村振兴的国家发展战略当中，平谷区要做出在东部生态涵养区自己的贡献。 新闻广播消息：企业异地办事难，这个问题在北京经开区有了新答案。今年以来，北京经开区先后推出与天津经开区、湖北十堰经开区、广州开发区的跨省通办业务，便利了企业群众异地办事，为探索国家级经开区之间的跨省通办合作机制提供了一桩路径。 今天是农历秋分，也是第4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延庆区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昨晚开幕，将在9、10月推出丰富的农产品推介和尝鲜体验活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世园公园中国馆前的广场上，精彩的歌舞表演拉开了今年延庆区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的序幕。来自延庆区的四海高山太橘、桂园有机奶、北菜园蔬菜等多个代表性特色产业，通过图片展览、设摊展示等不同形式，进行了现场品牌和农产品推介。 延庆的奶没有任何添加剂，免费品尝。 桂园有机奶的摊位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市民华女士品尝后告诉记者， 有淡淡的草香味儿。 除了瓜果蔬菜、米面粮食等传统的农产品外，现场还展示了近几年发展势头良好的香草产业产品。据其负责人万菊兰介绍， 主要是做精油的提取，做成护肤品啊，香草餐。种植主要是在大庄科乡，今年种了1000多亩。最普及的就是薰衣草啊、天竺葵啊。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师郭晓辉告诉记者， 越来越多的有机食品走到了市场上边，更加生态化的食品伴随咱们经济水平的提升，这块有可能未来是一个新兴的经济增长的一个点。 延庆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郭金波介绍， 我们农民丰收节的主题呢，就是把优质的好的农产品推介给北京的市民，也带动老百姓的增收，实施下一步的乡村振兴。我们丰收节呢，还推出了一系列的让北京市民走到延庆的这样的活动，比如说尝鲜节活动啊，我们还打造了6个休闲农业的片区，比如说长城文化是园艺的风情，然后还有大庄科的香草的文化，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北京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到2025年草案近日公示，其中明确地热资源将成为首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最为重要的矿种。 怀柔区消防救援支队近日开展电动车消防安全专项行动，覆盖居民小区、出租房屋、物流外卖、沿街门店等场所， 总共发现并督促整改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28处，批评教育违规停放充电当事人22人，计划对物业和个人实施处罚3起。 第19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分会场“北京书店之夜”暨“与书籍串游记”昨天闭幕。本次活动为公众带来了一场文艺演出、3场现代视觉艺术展、14场图书主题分享，以及70多家书店、图书、文创品牌参与的文化创意市集。 北京广播电视台今天早上6点正式启用新台标。新台标以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英文缩写 BRTV 为主要设计元素，既延续了原有的色彩风格，又增添了新的元素韵味。从1949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开播，至今北京广播电视台已经走过了72年的时间。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贾萌，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8.2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0%。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弱雷电，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双减之下，校外培训缘何高热不退？ 是家长们焦虑，以前可能学的多了，他习惯了，他老怕孩子学的不够。 大树枝叶遮挡居民楼，影响居民生活。相关单位回应，近期解决。 夏天的时候，蚊虫特别多的时候，好多虫子都没法开窗户。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为推动双减政策落地，国家和北京市相关部门下发多份文件，正本清源。其中包括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严禁在登记场所之外开展一对一、一对多等学科类培训等。但记者调查发现，虽有明确规定，但培训机构暗度陈仓现象仍然存在。其原因何在？背后有什么样的现实土壤？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于川子、姚百言的调查报道。 记者走访多家培训机构发现，双减政策实施后，教育机构开班时间缩短，开班门槛提高，但是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补习需求并没有因此减弱，部分培训机构也就顺水推舟，即使双减政策有诸多明文规定，依然暗度陈仓，暗箱操作。比如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坚决查处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问题的通知称，要对在化整为零，在登记场所之外开展一对一、一对多学科类培训的行为进行查处，但一些教育机构却自有其因应之道，变通之法。教育机构告诉记者， 也是为了满足家长的需求，在这个没有这个我们教育机构的 logo 的这个地方去上课，举报啊，很快我们就会再调整一个地方。 一名海淀区初二学生的家长向记者反映，自己孩子的很多同学就在参加这样一对一学科类培训， 一对一一个课是至少200块钱。 双减政策本意和初衷是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但是为什么这些负重而行的学生和家长不顾时间精力和经济支出的不能承受之重，对校外培训依然趋之若鹜呢？一位家长告诉记者， 是家长们焦虑，以前可能学的多了，他习惯了，他老怕孩子学的不够。 双减政策落地，学生和家长端需求侧的焦虑能否化解或缓解？记者在教育部官网通过部长信箱反映的问题，记者又致电北京市教委，工作人员回复称， 因为双减教育部在7月份刚出台，可能配套的一些政策它没有那么快来进行一个跟上。 校外培训需求侧的问题，相关部门如何应对？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表示，首先要改变教育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这也是解决问题最根本的办法。 这也是过去20年减负我们得到的一个经验和教训。那如果没有这些改革的推进，伪分数的问题可能还会在基础教育存在。 近日，家住通州区梨园北小区51号楼的居民刘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楼房东侧的一棵大树枝叶茂盛，树枝已经延伸进居民的阳台了，给小区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不便。她说， 他那个树是贴着楼长的，然后是两棵树，那树杈都已经就延伸进来了。 刘女士认为，大树带来的麻烦不仅仅是遮挡阳光，遇到打雷下雨的情况还会存在安全隐患。 遮阳不说，也影响那个，比如下雨啊，打雷的话劈着，你知道吗？因为护栏本身就是铁的那种东西。然后还有就是夏天的时候，蚊虫特别多的时候，好多虫子都没法开窗户。 刘女士介绍说，因为平时没有人管理，加上大树生长的速度极快，本来之前已经断过一次的大树树枝很快就又遮住了整个东侧居民家的阳台。 去年的时候吧，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它有一棵树杈它折了，就给拉走了。拉走之后觉得还挺好，然后结果今年就长出那树杈又开始往那护栏里边长，没有人去管理它，然后没有修剪，肆意的乱长。 此前几天，刘女士也向属地梨园村委会和小区物业都反映过问题，希望能修剪掉多余的树枝，却得知因为大树在小区墙外属于另一家公司。 村委会说他现在他属于恒地龙公司，就让我找那个梨园的那个物业，然后物业经理也说说是恒地龙公司的，管不了这棵树。然后也说现在园林可能批的比较严，我又联系恒地龙公司的负责人，然后他就说行，我过去看看吧。可是到现在也没有人给我回复。 刘女士得到的回复都是因为大树在小区墙外，并且园林审批严格，因此迟迟没有进行修剪。随后记者也致电了负责小区物业的北京市恒龙家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询问问题如何解决。工作人员表示，近期就会去修剪枝叶。 我那什么等吊车呢，这不是这两天老下雨的吗？不下雨怎么能弄？刚才我到现场都看了，咱把这枝子咱可以给它绞掉。 那就是不需要再去审批了是吗？ 不用，绞枝子不用审批， 也不用找他那个产权单位了是吧？ 不用了，就什么都不用了，就这一两天就赶紧解决这事儿。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晶晶，主持人冰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 买安居十一黄金周优惠再升级，购车采满3000，最高立减500，再叠加大额满减，新家装更享多重惊喜，详询店内。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超清精彩生活尽在咪咕视频，英超西甲等5大联赛直播都能看，支持手机投屏，高清画质，更有热门影视剧，更多精彩尽在咪咕视频，发送咪咕视频到10086下载。 又到金九银十购物季，谁来拯救我的钱包？ 找中国银行领取优惠大惊喜啊！礼包涵盖超市、餐饮、住宿、出行等方方面面，快去领取吧！详询95566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中秋月饼甜，人月两团圆，月满兜里空，缺钱头发懵，用好网结贷购物不差钱。农行网结贷自助申请，自动审批，自主提款，近期更有优惠利率。农业银行北京分行恭祝您及家人节日快乐！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 故宫博物院出品，中国建设银行与国家宝藏 IP 运营方联合开发监制，故宫瑞兽之虎虎、故宫瑞兽之小天马手绳、故宫瑞兽之逐梦天马吊坠上市了，9月30日前享95折优惠，详询天行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